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今日做得非常之开心，因为有酒有肉啊。今日可能有人觉得我就比较 high 啲，因为点解咧？饮咗好多酒。 OK。 因为系啦，基本上我都中意饮酒嘅，但系点讲啊？今日有啲肉就特别饮得多，咁、所以咧就开心啲嘅、第三次系讲咩话题咧？咁有几单嘢炒埋一齐嚟讲嘅，咁亦都叫做青马大桥嗰单嘢就，其实我觉得冇乜嘢值得深入讨论嘅，因为点解？咁基本上如果佢有个 measurement， 即系所谓叫有个 protocol， 你撞船之后点样处理一件事，又或者真系发觉原来有个 warning signal 之后，你点样处理交通？基本上就系大家跟住个 protocol 做嘢啫。咁只不过今次个 protocol， 屌你，原来香港冇人知嘅咯。即系我觉得最悲壮就喺呢度。即系原来我发觉原来就哇，大家去唔到机场，原来去即系经唔到青第三号干线去机场，咁大家点咧？咁大家得一樣嘢諗嘅就係諗直升機得唔得啊？原來冇直升機搭嘅，咁搭船得唔得啊？得，你去搭愉景灣再轉巴士啦。咁原來咁 Q 麻煩嘅，咁個問題就係話，你知道我哋機場日理萬機咁多市民啦，咁多人出境入境，咁嗰幾隻船點搞掂咧？原來有其他渡輪啦，原來冇人知嘅，咁亦都冇得好鬧啦，係嘛？基本上。我唔知几时有下次啊！有下次继续闹啦。 有一次就第二次噶啦。 翻嚟今节咧，点讲咧？有两个话题我想讲嘅，不如讲下区选先啦，留翻啲比较 juicy 嘅嘢后边讲啦。区选系而家大概点睇咧？吓，阿豪话住边咧？ 我住粉岭嘅，其实系。 阿喵咧？ 我住尖沙咀嘅。 哇！尖沙咀嗰啲洋日居嚟嘅，擎天半岛啊， 梗系唔系啦，我黐住啊屋企人住嘅咋， 唔紧要啊，嗰啲地方通常都好大噶，三百尺黐唔到屋企人住啊，千四尺嗰啲黐到屋企人住啦， 我都想。 喂，咁但系你嗰区有冇散兵咧？ 我嗰区就冇嘅，我嗰区得两个选择，仲有两个都系嘅。一个民建联啦，一个佢话佢自己独立人士啦，但系其实最后大家发觉原来佢政协嚟嘅。咁真係冇得揀，好慘。 你呢好啊？ 我就好啲嘅，我嗰邊就係北區動員嘅。咁雖然見 即係金嗰支旗 啊，又唔係嘅，嗰支唔係啦，嗰支金就唔係嘅。咁我哋就係、是、之前長華村搞五千萬水管嗰單嘢啦。 哦，五千萬水管， 大家又記得啦，五千萬水管 又記得咯。 係咁啊，真係全村人知我住邊嘅喎，真係。 啊，咁啊。喂，嗰單嘢其實而家點收貨咧？ 嗰單嘢因為老實講， 你而家好似拉冧咗佢，而家好似 嗱，首先唔係我拉冧嘅，第二就我 你有份拉冧佢， 我冇份拉冧嘅，我阿媽同我班 唔使 我媽同我班鄰居一齊拉冧嘅，就係班主要係 即係你阿媽都係你導佢啦。 我唔係啊，佢咁其實嗰班人都好，即係嗰班師奶都好主動，都覺得 姐姐唔係師奶，係 啦， 好緊要嗰班 啦， 係啊， 嗰班女士啦，姐姐啦，咁都好緊張，或者靚仔啦，哥哥啦，都好緊張。其實嗰五千萬究竟使得有冇價值嘅咧？事完就咁嘅，以我所記得就係唔好講水管先啦， 係 講兩年前啦，佢就好似整個工程啊，因為我就唔係印象好深，其實佢工程就話唔知攞幾錢出嚟喺冷氣機槽隔離加條喉，就點樣攞嚟導呢個冷氣機滴水嘅， 一定要啊！ 但係咧，唔知點解佢整到咧，打完風之後冧曬。 工程淨係做呢樣嘢， 係嗰個工程就係做呢樣，但係因為講緊水管之前嗰幾年做嘅，咁啊已經做得好無謂嘅啲人就 做呢樣使乜打牌啊？ 梗係要啦，應該要噶。 黐撚線嘅， 但係唔係喎？我唔記得我搭棚就因為嗰陣時我哋喺公屋就幾廿樓啊嘛，但係應該可能吊翻落去啊，有吊車就 吊船就啱，因為點解咧？我頭先想講嗰啲冷氣機滴水工程係小型工程嚟，即係唔係換水管啊，亦都唔係換外牆，咁所以基本上咧就冇需要話所謂叫搭棚。但係個問題就係而家香港搭棚好撚貴，知唔知啊？ 哦，唔 係 啊，佢唔係換外牆，換滴水管，佢真要咁幼嘅管啊！ 所以就如果佢為咗整條咁幼膠喉而搭棚咧，其實基本上你已經係揾得笨柒。 佢好彩佢仲未有啫，咁但係 anyway 啦，但係總之之前啲工程都烏哩馬叉噶啦，就整完都唔好整咁。 即係打風就冇咗啦。 係咯，如果幾百萬打個風咁 幾百萬一條膠喉啊？ 我唔知啦。 你唔好问我啦，我都想知点解。 喂， 咁讲翻区议会， 即系讲住创新科技处啦，几百万条交喉，有创新科技处可能几廿蚊整到咧。 原先冇条交喉，到有条交喉嘅渐渐创新。anyway， 讲翻呢个北区动员。咁冇啊，咁佢都上，佢散兵咁落咗嚟选，咁都开心嘅。其实就 系你个区有咩散兵选啊？ 有啊，系咪啊？写得叫黄家元啊，系咪啊？ 系， 跟住佢就落嚟选长华村嘅，咁佢都叫做勤力噶，都周不时落街嘅就。咁当然特别睇得到佢经验，就可能同其他人嚟讲，因为始终佢就后生啦。 对家系边个？ 对家就一个就系、是、我记得系民主党嘅就系、是、陈玉明。 哦，即系呢区叫撞区啦。 呢个都算撞区，咁但系撞区个情况我就个因由我就唔记得点解啦，讲真就。咁但系其实都可惜嘅，其实就系、 是。支旗系边个吹鸡话？ 边支旗啊？ 嗰支头先啱啱噏过嗰支咧。 啊！北区动员， 北区动 员系啦，北区动员 边个吹鸡咧？头先你话唔系金金啊？ 唔系金金佢哋噶，金系水货关注组噶嘛？金金咧就系、是、有选嘅，但系选上水嘅， 我梗系知啦。 系啦， 呢个咧 keep track 住啦。你唔知金金其实系呢个节目嘅 version 1.0 主持人嚟噶，好巴闭嘅， 梗系巴闭啦，金金、嗯。 你哋点睇金金？喂，撩啲私怨嚟讲下先。啊，你点睇金金咧？金金大支， 好坦白讲，我近排好少去上水，我都要睇一睇先。我 即系有排 我唔惊撩，我唔惊撩私怨，但系我真系要攞啲数据睇一睇先。 唉，其实冇乜嘢嘅，大家要选咪选咯，冇乜所谓。即系我其实觉得冇乜所谓嘅，真系冇乜所谓嘅。 我份人睇佢就应该就冇乜。嘢嘅， 冇乜嘢嘅，吓佢都冇乜嘢嘅。 咁因为上水区嚟讲，太多好有嘢嘅区议员啊嘛。 嗱，我又想问一下，即系作为一个北区嘅居民咧，你系咪觉得所谓叫水货真系影响到？其实问呢啲问题多余，我反而要直接问一下你，就系话你点睇水货客咧？系咪真系踢 Q 佢？ 老实讲就 真系想踢嘅，不过踢唔喐。 即係睇你用咩方法踢啦，但老實講，拳拳到肉咧，對我哋就唔好嘅。老實講，佢你得個五百幾人踢，你踢完俾人拉，咁我知踢嗰班人就真心有件事好嘅，咁但係太多啦，真係你真係踢到源源不絕咯，真係係啊！ 你好 fair， 你好 fair， 係 啊！阿喵咧點睇咧？你尖沙咀都好似好多水貨客，唔係好多遊客啦， 好多遊客， 嗰啲係高級版嘅水貨客。 但係其實佢哋好鍾意咧，我發現一樣嘢好奇怪，佢哋好鍾意喺啲鋪頭門口度執夾個尖沙咀就有呢個情況啦。 嗱，依個唔係尖沙咀情況，依個上水都嘅情況。 你見沙田都係咁，屯門都係咁，度度都係。 其實我唔好明點解佢哋要喺個鋪頭門口執夾咯。 我帶隻空夾去，或者我帶隻夾去，咁我買咗一堆嘢放咗入邊，我去咗新嘅鋪頭買咗新嘅嘢，我咪起碼要攤開嚟執翻我要買新嘅嘢落去咧。如果唔係，我邊有手攞？ 但可以找个不阻人的地方，因为他们很喜欢在街中间那里跟着摊开夹， 非常之好。 一来二来上水见到是什么呢？你擦完奶粉那些纸乱咁抌。 我其实尖沙咀都有这个情况的。 尖沙咀有 iPhone 的盒。 你想想奶粉我就说三条青蛙要炒LV 我就说贵要炒，想想我见到麦提沙。 是啊， 金沙都炒。 我真的不明白大人这么喜欢吃金沙。 所以话你话我 fair 又好，你话厚道，你话拍得上都好，有啲嘢咧真系天怒人怨嘅，真系。 因为分开两部分嚟讲啦，即系老实讲，你话嗰啲人系咪好乞人憎？即系佢其实执夹点解要喺路中心执咧？因为唔阻人嘅地方已俾人执晒，明唔明啊？太多夹啦，佢哋好似轮位咁冚烂喺唔阻人嘅地方已经系塞实晒。 咁我咪感恩啊？ 梗系啦，我就系要讲呢一点出嚟。喂，人哋已经啊非常之好体谅你香港人㗎啦，落嚟消费不得已。要了解你香港所谓叫咩民情，所谓叫咩文明，而家佢已经唔喺路中心执㗎啦，已经喺路边执㗎啦。不过太多人，我咪路边出少少囉，又俾你闹。咁你点呢？即係嗱，你话我话都好啦，十一之后係多咗所谓叫多返水货客嘅。你係会好明显见到过咗农历年之后少咗一阵，即系讲紧系三月开始，一路少少少少少到今年黄金周附近咁上下咧，又突然之间，喂，黄金周已经完 Q 咗，10月20几号啦已经，屯门都仲系好 Q 多人落嚟买嘢，呢啲情况系三四月少嘅开始， 唔知点解嘅，你唔好话俾我听，因为几个人踢咗个劫，所以啲人唔嚟。即系我觉得呢个系 irrelevant。但系你话大陆嘅经济上边放唔放水，系咪因为嗰排啲股票炒到起起行行，有人砸住咗钱，又或者大家发觉唔知国家方向喺边，唔敢使钱咧，就另外一件事。但系你好明显咧，水货又多翻，落嚟买嘢嘅人又多翻，巴鸠币嘅人又多翻，即基本上俾人就攞部电脑去整啦，顶你个肺！即系去亲 Apple 都系一套戏，因为点解咧？成个 Apple 唔好讲入边，我讲广东道啊，出边已经成堆人，十档有，即系基本上系多过十档，嗰啲好似摊个地单出嚟，诶有唔有 iPhone 啊？诶粉红大粉红啊小粉红，顶你个肺！我卖 Q 咗啦！咁个问题就系话，其实入边啲人已经不断咁报串，就话叫啲小贩管理员嚟拉噶，拉唔清佢好似。即系个个好似摆只劫咧，喂佢 但系唔系喎，我纯粹嗰啲小贩管理队或者食环署咧，好中意拉啲阿婆，啲 阿婆拉嘛， 阿婆就拉嘅， 又是买香蕉买苹果 嗰啲拉嘛，花嗰啲又拉嘅，我唔知拉乜嘢嘅， 系啊，即系又是上水火车站附近嗰啲咧，粉岭火车站附近嗰啲咧，真系唔止一单啊！即系我亲身接触到好多单，系唔知点解卖生果又俾食环署周，拎呢个费你唔去拉广东道嗰啲卖电话嗰啲，喂，嗰啲地方有牌啊！ 你拉我都话你依法办事啊！你要好大力捉住阿婆只手咧，扯住佢唔放，嗰啲先黑人憎啊嘛，大佬！ 惊你走咗去嘛？你罚款几紧要啊？吓唔捉你啊？点显示到佢哋有嘢做啊？就业职位嚟噶呢啲系，咁好啊！即系顶你费，嗰啲人唔拉。好啦，咁今日系。即系，总之你去 Apple 咧，你系拎部电脑去整都好咧，你都要等半个钟。因为点解？太多人买电话，即系啲自由行咧落到嚟，个个都好似买手信咁买金沙。诶、你有冇有金沙？ 但 我有 iPhone 啊！ 大陆而家唔系有得卖 iPhone 六， 系咯 ，6S 咩？ 同期嘅，同我哋 同期嘅。 大陆咧，基本上你买亲啲电话，因为要 comply 嗰个国家嗰、那个即系产品销售规矩咧、其实大陆得 iPhone 有两年保养。你在香港得一年嘅啫， 咁点解唔买大陆嗰部咧？ 香港屙督屎都香嘅，放督屁都香嘅。你都我学你话斋啦，咁大陆啲金沙唔食得嘅，香港啲金沙先食得噶嘛。就系麦提沙都落嚟香港你买，益力多都落嚟香港买，因为你益力多易癌嘅。你大陆啲嘢嗰个有冇易癌啊？冇啊嘛，唔中意易癌。 益力多易癌嘅咩？ 你唔知点解大陆你唔知点解益力多咁好卖咩？ 但有冇临床根据先？ 佢理 Q 你啦！而家人哋大陆有，即系而家大佬就系觉得啲液都可以医癌，同埋可以封胸，所以日日就走嚟香港搜液多。咁好彩香港人唔系靠液多发达，即系唔系日日啲人会屋企饮乜支液多啫？如即系如果唔系好似奶粉咁要禁运，即系唔系讲笑。即系呢啲咁嘅嘢真系想死啫。咁唉，即系区选我都唔知啦。即系我唔知咧，讲到咁远，即系 区选带咗话题走， 区选就玩噏啦。即系我觉得，你亲身经历过区选，或者真系去选过区选，你要发觉啲票唔系咁易界嘅。因为简单讲一句，区选嘅票咧就唔同立法会议员嘅票。如果你选立法会嘅话，基本上嗰啲系意识形态啊，就未必系咁多动员票。动员票可能只不过 percentage， 但系唔系咁高。但问题区选咧，基本上你都系得红啊白，咁你一系红一系白嘅啫，咁啊冇好多意识形态嘅。咁所以就係話，如果你投票嗰個人係真心想嗰個人贏嘅話咧，基本上咧你點樣散兵都好，即係我講撞區嗰啲嘢，即係我唔會覺得話因為可能邊個泛民嘅議員有個散兵嚟撞區，於是佢會輸。especially 係何俊仁，即係佢一票，即係佢嘅區更加好啦，有好多區頭啊，又或者有好多唔知名嘅鄉親又走出嚟選啊，咁基本上咧何君堯都係凍過水噶啦，咁但係算啦嚇，且放。即系睇下真系出嚟嘅结果会点啦。咁但系我觉得整体嚟计咧，唔容易系咁易，所谓叫有啲撞区嘅情况，突然间一只二狗会拉散所谓叫泛民嘅票，好难。问题就系话，你明知去搞人，你自己冇心机赢，你系冇嗰个 network 同埋冇个 mentality 去做地嘅工作。即系我自己去选，好简单一样嘢啫。人哋就系问你，屌你咪又嚟搞嘢？你呢次选输咗，你仲喺唔喺度啊？即系一个无耻嘅人咧，佢就梗喺度啦。咁但系俾人唔系啊嘛。咁所以就话，即系我唔识答呢啲问题。即系我唔知郑 州点答。呢样系要，因为譬如话你柴娃娃走嚟选一年之后又唔选，其实对 大票摆 咯。系啊，但系其实对即系如果真心投你票，其实都系一件好伤心嘅事嚟嘅。咁我觉得我又唔介意输啊，讲真 嘅。呢个问题 系 复杂 啦。系 啦，即系老实讲，你话有好多。因為而家區選同立法會選舉選期咁近咧，其實有好多政黨都會覺得 區選係一個立法會嘅前奏嚟嘅。咁變咗就係話你嘅工作，你個散兵唔係散兵 ，sorry， 我調整一下，即係所謂叫你空降嗰個人，其實就攞撕票，即係所謂喺最惡劣嘅環境之下支持你呢個字頭有幾多票？即係我哪怕只係最尾攞到100票翻去，但係我知道底裝係幾多，我決定下一年立法會出唔出咁多人。咁問題就係話，即係今年實在太亂，有好多根本唔係字頭嚟嘅。咁青年新政係咩字頭啫？你又幫佢下年 青年新政字頭咯， 即係唔係睇唔起佢哋？即係當然亦都有好多靚女， 我 非常接拜，我非常接拜。 但其實係散咗嘅，呢、這個真係好多唔同 嘅。即係其實係因為你太多個字頭嘅關係啦，你冇一個所謂叫 globally 嘅知名度，你唔可能咁。 咁易 observe 到啦， 你唔可能咁易選到立法會嘅區選，我唔知道。但係問題就係你唔好以為你區選可能嗰區攞咗300票，因為嗰女人靚，你又諗住區都攞300票，呢個唔可能噶。你有幾多靚女俾錢出嚟選咧，係唔會噶。咁所以即係政觀其變。我覺得區選一般人嘅擔心都多餘嘅。但係問題真係我嘅分析係洋洋嗰區嘅票數係個指標嚟嘅，因為點解？一個完全騎呢嘅人。一个完全小众嘅选择，一个完全冇做地区工作，又或者佢所谓嗰啲叫城邦建国完全唔入屋嘅一个理念，佢有几多少票系完全反映到一个 marketing 唔到个 product 喺呢个市场上面有啲盲目嘅支持者。 但系你唔好，我以事论事，即系我唔系盲撑佢或者咩嘢。但系你见佢 banner 咧， 我冇话唔撑佢啊， 佢做得好 好 噶喎， 佢做得好好， 佢 banner 系最多人睇噶。 我上一次已经讲咗，佢系一个 professional hacker。佢明白點樣用嗰啲 account 假 account 好真 account， 點樣幫佢 publish， 點樣喺微蘋果度有700多個 like， 佢非常之明白。我就係話佢係喺選舉裏面唔會咁多票㗎，即係我唔完全睇唔到當區嘅居民係會支持佢呢個路線。即係當然可能我唔夠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點解我成日話佢呢一區係一個選舉指標，就係話咁嘅人都撐得落啊！即係黃楊達，你一定有兩倍嘅人。你明唔明啊？ 我就拭目以待啦。 即系你一个完全系冇理念，呢、這个唔 marketable 嘅 product， 你都有咁多盲目嘅支持者，你稍微系一个似人样嘅人，腿怼佢出嚟选，我觉得佢真系有票，即系起码佢呢支旗有票。但系话2016会唔会嗌交，另外一件事啦，系嘛？呢啲嘢拭目以待，系嘛？你知啦，有啲人系乜都唔啱噶嘛，仲衰过四方，系嘛？呢、這个话嗌交，嗰、那个话嗌交，呢、這个炮打，嗰、那个炮打，你点知2016啊？系咪？你知佢同黃楊達一定啱㗎喇？唔知㗎喎、啊、今晚返去又傾唔掂數又開拖㗎喎，你知嗰啲人。所以我就覺得呢，即係所謂叫本土或者城邦建國，洋洋絕對係一個指標。除咗呢一區之外呢，就係游蕙禎嗰區我都值得睇嘅，同埋大坑。 屬於值得睇你角度嚟講，我都同意。其實呢兩區真係都幾拭目以待。 我最近嗰區喺我覺得係冇乜值得睇嘅。 講起黃楊達，我又唔知點解諗起大波 man 喎， 誒喂，嗰個佢打成點啊？你有冇跟進啊？ 佢係打和噶， 你知唔知嗰條14咧真係好大來頭啊？ 佢老豆我仔啊嘛， 係啊， 大來頭唔緊要啦，但係問題就係 起碼收咗筆錢啊！喂，踢中佢個袋袋好啦，你唔好踢死佢啊！ 真係，但係 邊個慘啊？ 14歲嗰個梗係話，你咪以為大波 man 啊？ 哎，咁梗係唔慘啦，梗係收好多錢啦、啊！你知大波 man 動用住阿爺嘅資源啦，攞條水喉係嘛？誒。佢睇識唔識講泰文我唔知，但係起碼就係話你喂唔該啊，留留手啊，踢中好啦，唔好踢咁大力啊，仔都冇得生啊嗰嘢，你明唔明啊？咁而家就係話俾你聽啊，和最好噶啦，我同我拳王個仔打成平手，即係我都有翻咁上下啦。個問題就係話呢鋪我撐 得有翻咁上下喎，大佬。 Exactly， 喂大佬呢鋪我撐黃楊達啦，咁巴閉你唔同黃楊達打嚇、啊？人哋日日喺度練拳，你都流噶，咁多僆支持佢。咁喂，一人倒大口水都浸死你啦！唔见你夠胆上台契弟系嘛？呢就算啦， 呢算啦，都系拆开咗啊！继续， 唔系拆开嘅区选，头先就屈咗啦。即系我觉得呢一个月你都不断咁，即系湿湿声声，大家会讲区选嘅消息嘅。咁、所以就大家真系详细嘅分析咧，我谂我同阿李永达先讲，因为我觉得嗰个比较，即系佢系一个。 比較有頭有面同埋研究選舉好耐嘅人，我 KO 佢，我會開心啲。 即係你 KO 我唔開心啦，而家係啊， 上面咗 KO 佢， 上面咗而家40歲對14歲你又好似又係。 我 KO 佢，我會比較開心啲嚇。大家睇我，睇下幾時 KO 佢。咁啊，最後剩翻幾分鐘，我講乜嘢咧？其實我真係好想講下嗰個 View TV VRU 啊，點解咧？即係而家好大嘅問題嚟嘅，其實係關乎究竟香港究竟。仲適唔適合有咩媒體營運，又或者香港人仲係啲咩嘢？咁我而家首先想問下阿喵同埋阿浩啊，睇咩電視嘅你哋？ 老實講就比較少啦，特別係夜翻屋企之後，再加上 堅嘅，即係所謂叫做 係啊 TVB 咁悶。 唔係，我講緊網劇啊、韓劇啊、美劇、日劇，乜春都唔追啦。 我諗睇美劇會比較多。 Running Man 係咪？ 我哋咪其中一個啦，做啲之前睇啲咩 Myth Buffer Walking Dead 嗰啲 咧，係 啦， 識嘢啊 Discovery 呢啲識嘢，阿喵咧， 啊其實我好少睇電視嘅。 咁你翻屋企做咩啊？ 我翻屋企 湊細路， 唔係、啊，我要彈琴， 會彈琴嘅， 係啊， 練琴日都 係啊，練琴，所以我係比較少睇電視嘅。 咁啊，阿喵唔做得準，啲人怪，我講嗰啲正常嘅人。其實正常嘅人喺香港呢，以我觀察呢，仲係睇電視嘅、嗯。但佢會睇啲咩嘢呢？ 韓劇囉，我啲 friend 好鍾意煲。 韓劇、美劇、 啊、 日劇。 韓劇真係好睇咩？ 好睇。 坦白講，我到而家仲未睇過《來自星星的你定我》，唔記得咗。 我都係喎、 啊。你又背啦咁樣。即係嗱，咁 我睇《人在野》我點同呢？ 人在野都好睇， 人在野都好睇。 最近 now 咧係將成個 Discovery Channel 冚埋 1080P 化，即係所以我呢樣嘢要激讚係嘛？雖知人哋啲節目拍咗好耐 1080P 嘅啦，即係我哋睇咗嗰啲叫 Letterbox 啊 ，crop 咗，即係一個4:3電視機 crop 咗個16:9咧，忍咗好 Q 多年㗎啦。佢終於喺上個月咧就將全部節目轉翻16:9，全部轉係高清、 嗯。 所以我覺得呢36蚊抵俾嘅。咁、 嗯、 個問題就係、是、話。香港人係咪唔喺個電視機度 consume 咗，或者唔 consume 咗所謂叫電視節目呢？好多人就覺得香港人即係香港電視節目已死，其實我覺得係香港 TVB 或者亞視已死。點解呢？因為其實你會知道，大家都知道 TVB 同埋亞視最出名嘅唔係做其他，最出名嘅係做劇。有好多年嘅鱷魚淚啊、網中人啊、講緊阿燦啊，又或者講緊上海灘啊。最叻最叻，近期系讲紧男亲女爱嘅啫。 嗯 ，OK。 即系除此以外，佢噏唔出有边一套叫广为人知，又即系个脍炙人口嘅 TVB 电视剧，系真系有 Q 人睇嘅。 嗱 ，sorry， 我会讲天与地噶。 系天与地其实 OK 嘅。出边有人竖起手指，天与地临尾几集我都有睇嘅，因为只歌真系写得好好、 嗯。 但系问题同天与地套剧本身冇乜关系嘅，即系唔系佢系有啲 message。但系你话系咪真系可以拍到唔同呢？即系我从制作上面举几个例子出嚟 ，TVB 系冇办法追到人。TVB 本身系间以人手嚟讲，其实系一间好大的公司。个问题就系话，我会支持黄大一种讲法，就系话 TVB 有1000个人，但系有1000个人得500个人做嘢啫。咁但系另外500个人做咩呢？500个就系阻住另外嗰500个做嘢咯。所以每個人都有自己工作噶、我係一係就做自己做緊嘢，一係就阻鳩住人做嘢。 嗱，依個政府都係咁噶啦，講真你問我。 Exactly， 即係我好明白呢一種建制派嘅思維方式，我非常之明白。但係問題佢 produce 嘅係咩咧？你好似拍咗咁多年，啱啱做完嗰套咩張寶仔，嗱坦白講一集都未睇過。 張寶仔我覺得係可以混合喺依個加勒比海盜啦、陀槍師姐啦，同埋尋秦記一套。 你諗下，記我煲曬啦！ 你諗下一套電影， 我係煲曬 嘅。三套電影嘅效果，你諗下咪都好特殊嘅溝片嚟，真係要睇呢套 你 真係。 你個肺，我真係唔覺啊！睇到日劇嗰啲咩 Doctor X 二啊，即係阿米倉涼子做嗰套啊。人哋啲效果、製作認真嘅程度，又或者背後團隊做嘅 data research， 好過你100倍啦！頂你個肺！你2015年你做拍《尋秦記》，你仲要揾兩條我唔識嘅人拍《尋秦記》，張寶仔啊！屌你，原來洪永城嚟嘅，你認得佢啦？拍旅遊節目嗰個啊，連張繼聰你都話日日都要見到佢嘅，我唔明白一個咁超大嘅電視台。花旦嘅人走，小生嘅人走，乜撚嘢嘅人走曬。從前你就話呢班花旦、小生可以幫你做show揾錢，呢班冚棒走 Q 曬啦。最折墮嘅係邊啲啊？仲有冇人聽啊？提個鐘嘉欣啊！我最中意嘅嘉欣 B B 去咗邊啊？ 冇咗啦！ 之前个爱回家都冇得回家啦，而家系咪先？ 又系张继聪咪就系，又系嗰班人。喂，大佬，连我最中意嘅大块田又冇。喂，细盐生好啦啩，细盐生都冇得睇啦，而家你。 而家仲有黎耀祥咯，好似。吓、 啊！即系我即系我唔明白，因为咁超大嘅电视台，你可以请咁多人，而系冇演员嘅。你嗰班演员就冚唪唥俾你，喂呢、這个话走，嗰、那个话走。即系识做戏嘅人，扮走 Q 晒，最巴闭啦！啊，嗰扎所谓叫胡杏儿啊、胡炯炯啊、钟嘉欣啊，曾经何时帮你搵几多钱啊？而家冚唪唥要衰到拍啲二三线大嘅广告，你逼佢拍，逼完佢，等佢自贬身价，等佢以后冇得捞，你老尾咁卵衰嘅人都有。 嗯、 即系你咪话我话，即系呢个电视台唔执系冇公义嘅。好啦。嗯 即系讲翻先， 转翻正题，点解佢突然间提 View TV？、 嗯、 我唔明白点解，即系风有少少唔讲，即系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值得讲嘅话题。 嗯、 即系成个佢发布嗰日嗰个记者招待会，其实有一句说话我系非常之非常之深刻嘅、 嗯。 有啲乜嘢古仔系最好睇嘅？唔系你拍《寻秦记》啊，唔、 嗯、 系你拍，唔系你拍埋啲什么勾流流嗰啲电视节目。你谂下你头先讲嘅 MythBuster。Deadliest Catch 人在嘢、 嗯， 所有系乜嘢嚟噶 ？Reality show， 嗰啲系唔系真嘢嚟噶？ 成女爱作战都 reality show 嚟噶、哦， 你见佢搏拍？哎呀，我都觉得嗰个节目系即系叫有啲所谓叫有啲人认知噶，拍拍冇 Q 咗啦，连黎子珊访问嗰啲阿哥阿姐啊，呢啲节目都揾即系都滚 Q 晒啦，取而代之嘅系咩啊？系啊，雪雪去台湾揾嘢食。大佬啊，去台湾香港人熟过你啦，使乜雪雪介绍我食乜嘢啊？大佬，大班人识去食嘢啦，咁你仲要去最近嘅台湾，你唔去加勒比海？喂，嗰啲我食唔到，我望 咯， 咁 你 而家去台湾仲点咧？而家，咁你要揾阿雪雪，咁啊点咧？仲要揾个欧伯，哇！大佬啊，一个靓仔搭一个雪雪，我完全 get 唔到。 去唔去澳门你都算系咁啦。 你知唔知人哋咧捞制作嗰啲电视节目系点咧？真系揾两个唔识嘅人去啲冇人识嘅城市，去揾一啲系人都食得起嘅嘢，即系例如系每一日食嘅早餐，哇！边度啲豆浆正啊，又或者佢哋咩多士正啊？揾两个人系完全系你会觉得佢讲啲系真嘅。阿雪雪系咪有啲离地啊？你揾个咁样嘅离地嘅人去讲一啲咁在地嘅题材，即系我唔敢话你啱定错。咁你相比起你个十点半嘅节目，多人睇个张宝仔嘅，系嘛？咁但系问题四个小时唔见你做多啲，即系我觉得嗰啲就系 reality show 啦，嗰啲就系唯一一样嘢我谂得起 TVB 系做得好嘅嘢。你又冇得做，你冇得 produce， 咁你而家点咧？ 嗯， 我讲翻 View TV， 佢就系讲一句说，有乜嘢系好睇得过真实嘅嘢？而家。now 就话俾你听，冚唪唥做紧真嘅嘢，冚唪唥 true man show。有几个咧，我系非常之即系介绍大家睇嘅。其中一个就系大家好知道嘅，阿林日曦点解会同阿边个去旅行啊？ 点解嘅咧？ 系咯， 即系喂大佬啊，掟出嚟啊，你已经知佢点啦。即系唔系话黄维基得唔得，而系话黄维基真系请一班 TVB 班底去拍一啲所谓叫 TVB 唔敢掂嘅题材。 嗯， 但系用翻 TVB 拍剧嘅水准，只系换啲 RV 机啫。画面系好靓，咁但系问题咪就系点啊？咪就执咗佢咯。即系嗰类人咧，即系嗰类型拍剧嘅水准咧，无论系个制作水准，无论你可以摆嘅时间，无论系你嘅剧本同埋你嘅演员，所谓喺呢个亚洲市场都唔系 top notch。 咦？咁但系调翻转嚟讲，香港 TV 做得够，你个男神走去拍个真人 show， 其实已经可能翻散，会唔会咧 ？Exactly， 点解你唔做啫？唔、嗯、你即系呢样非常之 good point、 嗯。 点解你唔揾阿黄宗耀去做一个 reality show？点解你揾周嘉怡去做 reality show？ 佢有做，佢就香港宽频啊嘛，系咪啊？ 咁啊，唉，即系我唔识讲，但系问题呢个制作方向问题啦。 嗯、 即系如果系一个 View TV 系打算主打个 reality show，、 嗯、 即系我觉得非常之非常之， 嗯、 即系我觉得系有前景。点解啊？嗰时黄维基讲过拍剧系差唔多100万 budget 一集。 嗯， 我问你拍一个 reality show 使唔使100万剧集一集？100万制作费一集？你揾個咁嘅 Bear Grylls， 揾幾條柒頭去個荒山野嶺嗰度拉下鋼纜，揾條蟲俾佢食下。 喂，嗰、那個保險費好貴下嘅，成日跌雙腳噶。嗰、那個唔緊 ，Meet Buster 可能平啲嘅。 咁 Q 多 show， 即系 discovery 最多呢啲咁嘅嘢噶啦，搵几个搵几个金牛落去掘下金。 喂，但系你 Top Gear 成本都唔平，我睇车轮咁撞，成本真系重要噶。 Top Gear 真系唔同，即系香港真系冇 Top Gear， 净系完全系冇办法喺香港制作到个咁嘅水平嘅节目啊。所以点解人哋啲节目系英国卖嚟香港，唔香港卖英国咯？咁、你话而家我俾一个咁大制作费嘅节目，你真系要啲创意、哦，唔系话所谓你剧本搞创意，又或者你拍唔拍剧搞创意，而系话你个节目本身要系一样香港人而家会睇嘅嘢。Running Man 就系一咁嘅 show 咯，人在野咪一咁嘅 show 咯，丛林的喂嗰、那个叫咩丛林的作战，唔系即系 TVB 有咁嘅 show 啦，喂嗰啲咪 reality show 咯，你系真系搵一集真嘅人，有一个真嘅体验、当然剪呢 show 真系好 Q 难啦，好大嘅制作团队啦，好多 cam 啦，但系呢啲就系香港人想睇嘅嘢，真嘅嘢啊嘛，咁、我问你，你 now 唔系啦，即系你 TVB， 你亚视又或者以前嘅香港电视，有边一样嘢系真嘅咧？咁 Q 不赖假嘅、而家就係話，如果我用一個比較相對地一個小嘅成本、去做一啲真嘅嘢，試下香港人中唔中意？喂，當然呢、這個即係呢個打法係叫高，即係刀仔鋸大樹嘅打法啦。咁、你以前啲 TVB 點 match 啊 ？TVB 最叻咪就係咩小廚神？喂 ，now 拍得叻過你九倍啦！你真係睇過你 now 點樣製作個即係捕捉小朋友嘅神情，點樣煲一個所謂叫 Ryan 小朋友真係咁細都識煮嘢食㗎 ？Exactly。now 有个节目叫小主角煲咗条 Y 人上嚟，嗰条肥仔，十一岁识做戏噶，人哋你知唔知 casting 咗几多个人先 casting 到一个 Ryan 咁嘅人？嗰、个僆仔系一个半糖番啦，煮乜嘢佢都识，煮咩佢都肯试，仲要讲嘢好似阿浩文，即系阿浩华咁牙尖嘴利。 冇咁讲，冇咁讲。 呢啲人系好难揾嘅，但系问题就系话，你 TVB 会唔会有人揾啲咁嘅人出嚟？你唔会啊嘛，你就要 play safe 啊嘛，个个就系好似而家呢个 season 赢咗小主角，唔系嗰个咩 TVB 个。煮嘢食節目咁，個個都好似模範啊，學生啊，風紀隊隊長啊，屌你收皮啦！香港唔係咁啊，你淨係睇個梁振英，你知香港唔同咗啦。你仲同我講咩叫好學生？梁振英係咪好學生？唔係啊嘛。而家香港就係咁，唔需要呢啲好學生，你揾個真嘅人出嚟啊，係嘛？喂，何俊仁就係一個 AV 嘅成名咗啦，佢就話俾你聽，佢係一個真嘅人，我都要 consume 呢啲咁嘅娛樂，你明唔明啊？我就話俾你聽，我係一個。大家身邊都有呢啲人㗎，係咪？我要成日 sell 真實啊嘛！ 你咁你會唔會叫阿 Lau 譬如揾何俊仁拍翻套 reality show？ 你知佢唔係拍緊？ 喂，我梗係唔知啦。 你又知佢唔拍緊？ 我唔係做 Lau， 我點知啊，大佬？ 即係我唔知佢拍唔拍緊啦。不過我覺得一個所謂叫攞到牌嘅新電視台，佢肯行呢一條路，做一個新嘅嘗試，唔好咁早。因為我睇到好多所謂唔知係咪高冷仔啦。一早已經話，喂，你播蔣麗雲，屌呢個建制台嚟嘅，你又知？咁林日曦佢又播咯，一百無人建制台咩？你咁快判咗人哋死罪係嘛？唔應該嚇，俾多啲機會人。咁一定會有人問我，點解今日話我有重大事情宣佈噶啦？咁你係放心，我唔係停做呢個節目，即係只不過咧，我係好想大家非常之非常之俾心機留意 View TV 嚟緊三四月會有個新嘅節目，嗰個節目叫巨門鎮。呢、個巨門鎮係一個 reality show， 係一個講口才嘅節目。因為好多原因嘅關係，我只可以講咁多。但我非常非常非常之希望大家咧。及实呢个节目，我相信呢个节目将会非常之好睇，系有一个原因嘅，但呢个原因我唔讲得。OK， 咁啊，今日好多谢两位朋友阿喵同埋阿浩华嚟同我做一集节目吓、以后有酒肉嘅， 诶、多谢多谢， 系嘛， 多谢晒， 上嚟倾下偈啦，即系我觉得呢个政府咧，其实来年咧、非常之多议题会甩漏噶，咁、我希望每一个议题嘅时候都有相关嘅朋友上嚟咧，饮下酒倾下偈咯，咁、好唔好啊？ 好啊， 好多谢两位， 多谢晒， 多谢晒， 下个礼拜就再见，咁预先张扬咗先啦，下个礼拜我唔知嚟唔嚟得到，即系如果我要做嘅嘢喺节目前完到咧，我一定会嚟。但系如果我中咗嘢嘅话咧 ，sorry 啦，下礼拜要倦勤啦。咁但系咧，肯定阿 Chris 会翻嚟嘅。咁啊，其他有待公布。下一集时间再见，拜拜。 花生当饭食，我宁愿听人力讲下笑啫。HK Peanuts.com， 我系探长。